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第48页，讲义跟讲义的26第一页。这个课本是在讲到这个善入一切如来密意演义，我们是依着毗荀记在讲解。那么毗荀记的文呢，就是引的这个瑜伽师地论45卷的经文，所以呢，这个讲义26的第一项。就是会通经义。那么上一次讲了这个无自性义、无有失义、无生灭义、如虚空义。这个如虚空义讲完了。那么有同学反映是说我那边讲的比较快，因为我在赶时间。本来想说这一堂课还是下一堂课就把它全部讲完，所以就拼命的快速的讲过去。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样子的话好像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是三堂课把它讲完，就今天一堂课，三月的两堂课把它讲完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上次讲到这个如虚空义，请大家看到今天发的讲义，讲义26的第三页，图43，如虚空义。上一次如虚空义我们依文讲过，这一次呢就依这个图来讲解一下。这个虚空呢，里面有这个诸色色业，那这个诸色色业呢，我们现在就假设它是这个乌云好了，乌云是色法嘛，对，所以在乌云在这个虚空里头。那么虚空是主，这个乌云是客，这个诸色色业的这个乌云是客。那么呢，这个乌云在虚空里头呢，所以虚空容受了这个乌云。可是呢，在虚空里容受了这个乌云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天空的时候，只看到乌云，也就看不到这个虚空了。所以呢，我们的感觉就是只有这个乌云在，虚空不存在。等到如果有风吹过来，或者太阳照过来，把这个乌云消灭掉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乌云除遣掉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到天空的时候呢，乌云没有了，你就看到这个什么虚空相，这个虚空的相貌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讲虚空是主，这个乌云是客呢？因为主是不能什么除遣的。把这个客除遣掉，所以这个乌云能够除遣掉。那么乌云除遣掉，这个客除遣掉呢，这个主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说它是主呢，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有客的时候呢，客不能夺主，不能说有客主就不见了。所以有乌云在的时候呢，并不是代表虚空就什么，虚空就不见了，虚空还是在那个地方。虚空在那里呢，也没有被乌云什么污染，也没有被乌云污染，它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么等到风吹过来，太阳照出来之后，乌云遣散了，这个时候呢，虚空的这个主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呢，无色性清净虚空其相显现，没有色的，没有这个乌云存在的这个虚空的清净相呢，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譬喻。那么讲到这个无色性呢，特别讲到这个性，性是性质的意思，意思就是什么？这虚空是一直存在的，乌云在，虚空也存在；乌云不在了，虚空还是存在，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呢，合这个法，所以这个虚空呢，就代表这个离言说事，代表这个离言说事。那这个离言说事是主，有了这个离言说事。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什么，在这个离言说事上面安立假名，在这个依他起跟什么原真事上面，我们安立假名。然后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应用这些假名呢，因为我们有无名存在，所以就会产生什么呢？一切言说所作邪想分别随系论着。就在假名上面呢，因为无名的关系呢，我们就在这些言说上面呢，升起了什么遍及所知的分别，错认了。就是邪想分别，然后呢，升起了什么执着。 认为有假说自性的存在，所以说随戏论说。那么这个从离言自性上面安立假名，产生了这些随想分别随戏恋着呢，这个就譬喻容受，好像虚空容受了这个乌云一样。离言说性，离言说事呢，就什么容受了这个邪想分别跟随戏论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修行四旬四事如实智，等到成就了四旬四事如实智了以后呢，就成就了妙胜智。那么这个妙胜智呢，除遣了什么，除遣了一切言说所做的邪想分别随戏论着。我们不再什么执着有假说自性的存在，知道这是假的，只是言说而已，并不会因为有假说它就是什么诸法的真实自性。假说只是假说，它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我们因为有无明才会执着它是诸法的真实自性。那现在呢，有了妙胜智，把无明破除了以后，也就不会再什么再被在言说上面执着有什么邪想分别跟随戏论着了，不会再有执着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妙胜智除遣。那除遣了以后呢，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离言说事啊，这个主就显现出来了。这个离言说事呢，就是清净的一他起跟圆成实性的真如，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一切言说自性非性所显，言说自性我们执着有假说自性呢，我们已经把它破除掉了，所以是非性，假说自性是不存在的。 OK， 它并没有存在有真实的自性。这时候显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离言说事的什么真实的相貌，也就是清净的一他起跟圆成实的真如。这个是什么如虚空义，如虚空义就是讲解这个道理。好，那我们下面接着讲这个如幻梦义。如幻梦义，又如幻梦，非如显现，如实是有，亦非一切幻梦行止都无所有。这个如幻梦义呢，就是解说般若经经文的一切诸法皆如幻梦，它的正确的义理。又如幻梦，我们前面讲解这个依他八欲的时候曾经解说过这个幻跟梦。幻就是幻术或者幻视，就是这个魔术师呢用这个草木树叶的来幻现出似牛似马的相貌。那这个草木树叶就比喻因缘，由于因缘和合而生了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出来。那么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它是有的，它显现出来了，但它有它不真实，它并不是真实的牛马。但是呢，我们渔夫呢就在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上面呢就执着有真实的牛马。那么这个真实的牛马是没有的，是我们错误的妄执，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是幻欲，幻视欲。那么梦欲呢，就是说梦，好，梦是由梦心所显现的。那么这个梦心是因缘，那么由梦心所显现的梦是有的，因为有梦心所以做梦，但是呢这个做的梦并不真实。如果我们执着梦中的境界是真实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错误的妄执。所以说非如显现如实是有，幻术所显现的似牛马相并不是实有的牛马，在幻术中实有的牛马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梦是由梦境所显现的，那显现的这个梦境呢并不是真实有的，梦中的境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是说明非有，亦非一切幻梦行止都无所有。幻术的行呢是似牛马的幻象，那么幻术的值呢就是这个草木树叶。那么虽然幻术中没有真实的牛马，但是不是说连这个草木树叶的因缘跟这个似牛马的幻象都没有。如果没有草木树叶为因缘所生的似牛马的幻象，那么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似牛马的幻象上面执着有真实的牛马的妄执。所以这个似牛马的幻象是有的，但是我们所执着的真实的牛马是没有的。那么梦欲里的行呢，就是指的梦境，执就是指的梦心。虽然梦境不真实， 但是不是连梦心跟这个梦境都没有，这个是说明非无。如是诸法非如愚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如实是有，亦非一切诸法圣意离言自信都无所有。如是诸法非如愚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如实是有。愚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这个就是假说自信了。那么这个愚夫在诸法上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建立了世间即成真实。那么在言说法上呢，就执着有真实的假说自信，这个是愚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那么讲非如愚夫言说串习势力所现，如实是有。那么愚夫执着真实的假说自信是没有的，它是没有体性的。那么就好像幻术里头没有真实的牛马一样，又好像这个梦境中这个梦境并不真实一样，这个是非有。亦非一切诸法圣意离言自信都无所有。那么安立诸法假名所依止的离言自信，它不是没有的，它是有体性的，它是有的，它是圣意，是圣智所行的境界。所以说一切诸法圣意离言自信，那么如同幻术中这个草木树叶的因缘跟所生的四牛马的幻象是有的，又如同这个梦域中梦心跟梦境是有的，这个是非无。那我们看今天发的讲义图44，如幻梦意。在幻术变幻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草木树叶作为这个值，然后呢才能显现出四牛马的幻象，是为形。所以这个形值是有的。那么做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以梦心为值才能做梦，然后呢才会产生梦境，这个梦境呢就是形，形象这梦境出现。可是呢亦非一切幻梦形之都无所有，这个草木树叶跟这个丝牛马的幻象，还有这个梦心跟梦境，它是有的，它不是没有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不会执着有真实的牛马或真实的梦境，所以它是有的，所以它是非无。那么没有的是什么呢？没有的是我们在幻术中所执着的真实的牛马。在丝牛马的幻象上面，我们执着有真实的牛马，这个真实的牛马是没有的，所以这边画个叉，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做梦，梦心里头呢产生了梦境，这个梦境是存在的，它是有，它不真实但它有。可是呢你去执着这个梦境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的，真实的梦境是没有的，所以画个叉。所以这个是什么？非如显现，如实是有。显现出来的我们执着的这个真实的牛马跟真实的梦境是没有的，所以它是非有，它不是什么如实是有。显现的是什么？是四牛马相，是梦境。但是呢你不能执着它是真实有，不要在四牛马上面执着有真实的牛马，不要在梦境中执着这个梦境是真实的，它只是梦而已。好，那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呢，这个执呢就是离言自信，离言自信是有的。然后呢我们在离言自信上面怎么样呢？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产生了这个言说，就是行。言说是有的，我们不是没有言说，我们是有言说的。但是呢你不要在言说上面什么执着有假说自信，这个假说自信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它并不代表它就是诸法的真实自信。这个叫花，花是一个假名，花并不代表什么这一个花的本体，不代表这个花的本体，它只是个假名而已。所以这个假名是有的，那么这花的本体有也是有的。这个花的本体是什么？是离言自性。我们给它安立了一个假名叫做言说，那我们随顺假立了花的假名，然后我们世俗串习，大家都说啊这个是花，我们这样讲大家都同意了以后呢，误入觉慧所见同性，产生了这个什么世间即成真实，这件事情是有，但是 在其中你执着那个真实的花，那个花这个字，它就代表这个真实的花，它就是什么花的自性，这件事情是没有的。所以言说自性是没有的，所以说假说自性中画个叉，它是没有的。这个就是如幻梦呓，如幻梦呓就是解说这件事情。所以世间的一切法都是什么如幻如化的，都是因缘所生的，没有真实性的，是我们赋予了它真实性。我们在言说上面给它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就安立了什么世间即生真实的这一套。那么圣人在世间即生真实这一套，他一看这是假的，他不执着。可是我们凡夫在这个世间即生真实上面呢，就认真了，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了。所以有时候认真不太好，就是这样，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不太好。当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以后，你就放不开了，你就放不下了。这是我先生，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小孩。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要什么孝顺父母，还要什么也要现在要孝顺小孩，所以小孩要养啊，怎么样怎么样栽培，对吧？啊，这一辈子辛苦，到最后怎么都是栽培什么下一代。那下一代长大了以后又辛苦一辈子栽培什么下一代。下一代又长大了，他又辛苦一辈子什么栽培下一代。所以没有一代是什么是不辛苦的，是不是？然后我们都一直在下面栽培他们，然后我们就什么一直生死流转，都很辛苦的在栽培。可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认真，那是我的孩子，我们认真了。那认真了，你就要哭了。好，我们回来看这个讲义哈。由此方便悟入道理，一切诸法非有非无，犹如幻梦，其性无二。由此方便悟入道理，由这个幻梦欲为方便，就可以悟入一切诸法非有非无的道理。一切诸法非有非无，犹如幻梦，其性无二。一切诸法非有，在言说上面呢，只有真实的假说自性。这一切言说法都是什么呢？没有诸法真实自性的，所以非有。那么一切诸法呢，又是非无。作为安立假名所依止的离言自性，它是有的，所以它是非无。所以说一切诸法非有非无，犹如幻梦。这一切法呢，非有非无，就好像这个幻术或者这个梦喻一样，其性无二。这两种譬喻呢，它们的性质都是非有非无的。由于它是非有非无，所以它是无二。是故宣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梦。那么这个幻梦呢，非有非无不二之意呢，就会通了经论所说的一切诸法皆如幻梦之意。那么这里就把这个如幻梦意呢讲解完毕。下面节选正知。如是菩萨普于一切诸法法界，不取少分，不舍少分，不作损减，不作增益，无所失坏。若法实有，知为实有；若法实无，知为实无。如其所知，如是开示。当知是名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节选正知呢，就是将这个菩萨会通经论的方便做一个总结，显示呢能如正理会通经文，就可以证知如来的密意意趣的正确的义理。如是菩萨普于一切诸法法界，菩萨为了摄受这个五事不具足的有情，所以普遍于一切的诸法及法界呢，要如此的开示。法界就是法性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依他起根缘成实呢，要这样的开示。怎么开示呢？要不取少分，不舍少分。遍计所执性的假说自性呢，它是没有自体性的。那么它没有自体性，我们就不要取着它有自体性。任何的少分的取着都不能有，这个是不取少分。就是不要在遍计所执上面执着它有自性。 那么假说所依止的依他起性的诸法跟原成实性的法性，它是有自体性的。那么它有自体性呢，我们就不能够弃舍任何少分的自体性，这个是不舍少分。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那一句话，无二之无，有二之有。那么下面解释，不做损减，不做增益。这个离言自性的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它是有的，所以做开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它是没有自性的，那么这个就是损减。所以呢，对大众开示的时候呢，要如实的说这个离言自性它是有自性的，这个是不做损减。那么假说自性的遍计所执自性呢，是没有自性的。如果在开示的时候说它是有自性的，没有自性，你说它有自性就是增益了。所以在开示的时候呢，要如实的说它是没有自性的，遍计所执自性它是没有自性的，这个是不做增益。那么这解释了不做损减，不做增益。无所失坏，如果我们能够不取少分，不舍少分，不做损减，不做增益，这样的开示正法就没有过失，所以说无所失。那么呢，也就没有破坏啊，宣说诸法的正确的教法，所以是无所坏。若法实有，知为实有，依他起自性，原成实自性，好，它是实有离言自性的。那么菩萨就要如实的证知他们实有自性，这个叫做若法实有，知为实有。要从事如实之中证知他们是实有的，实有自性的。若法实无，知为实无。那么遍计所执自性的假说自性呢，其实是没有体性的。那么菩萨要如实的了知它只是假名而已，并没有诸法法界的真实自性，这个是若法实无，知为实无。如其所知，如是开示，要如同菩萨的妙胜智所证知的境界，以次如是智所证知的境界，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这样的为众生来开示正法。当知是名，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那么这个就是菩萨随顺般若经的经文，有而知有，无而知无的如实会通正法，然后来摄受所应度化的有情，这个就是善巧方便，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好，那这样就把这个善入一切如来密意言义呢讲完了，讲解完毕。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课本的48页，看论文。吾者所得大圣圣解，不可引夺，不从他缘。这个是第五种胜利。我们看披寻记的解释，大圣圣解略有八种，位于三宝功德一处圣解，乃至一切所知所应行处圣解，如立种性品释临本38卷7页。所以请看我们的讲义26的第二项，菩萨的八种圣解。这个前面我们这八种圣解有略微讲过，好，那么现在就引他的文来讲解。云何菩萨具多圣解？什么是菩萨的具足深入的圣解呢？为诸菩萨于其八种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好，为诸菩萨于其八种圣解一处，那么菩萨于八种处所呢，应该要具足圣解，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那么要如何才能够成就圣解呢？那么要成就三件事情，具足那么才是成就了圣解。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尽性为先，要先对圣解一处呢有清净的信心。那么信心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信实有信，相信这八种圣解一处它是真实有的。第二个呢是信有功德，相信在这八种一处呢升起信解呢是有功德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信己能成就，相信自己如果能够如法修学的话呢，就能够成就八种圣洁。我们现在的人对自己的信心呢，有的人是信心非常够，有的人是信心非常不够。那么要能够相信自己，只要你愿意多熏习，你就能够慢慢的累积，就能够得到圣洁。修行不是一天的事情，是需要长期的累积。不要认为自己做不到，如果你认为自己做不到，你就不想去做了，那就永远不能成就。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只要我们照着佛菩萨的教导来做，慢慢的累积，它就能成就。所以要信己能成就，相信自己有这种堪能性。那么这三种信解呢，是尽性。先有了尽性呢，才能如法修学，再成就八种圣解。所以说尽性为先。第二个就是要决定，决定就是说呢，对这八种依处的理解呢，要达到应可，不可以动摇的境界，这个叫决定。那么这种决定呢，要靠什么？要靠智慧的抉择。那么智慧的抉择怎么来呢？就是要对这八种依处，要经过闻思修三种智慧的抉择，才能达到圣解。那么没有经过智慧抉择的信解呢，我们称为迷信。迷信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一定要经过闻思修智慧的抉择而产生信解，才能达到圣解。当我们能够证得无漏的智慧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决定不退，这个叫决定。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要喜乐。对这八种依处要得到尽性之后呢，然后得到决定的应可，心中就会得到法喜，你心中就会得到法喜。比如说这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为什么称为极喜地？就是他经过了闻思修以后呢，得证真如，这个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法喜，所以称为极喜地。那么这个就是喜乐。所以说你听法回去觉得没什么意思，那就没有得到喜乐。所以听法以后呢，应该要得到什么？喜乐。那么要具足尽性、决定、喜乐，才是具足成就八种圣解。那我们下面解说八种圣解。一者，于三宝功德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佛法僧真实功德具多圣解。这是第一种圣解。对三宝功德要有圣解，那么这个三宝功德就是圣解的依止处所，要能在三宝功德有尽性，得到决定喜乐，才是具足成就圣解。位于佛法僧真实功德具多圣解，这个佛法僧大家都知道就是三宝。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呢，那么这种各种的佛像就是佛宝了。那么流传下来的语言文字的经律论三藏就是法宝，剃法出家的人呢就是僧宝，那么这个是现在的住持世间的三宝。那么另外有真实的三宝，真实的三宝呢，在大圣中呢就是讲佛的三身，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是佛宝。那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波罗蜜多就是法宝。那么这个初地圣位菩萨到十地菩萨，这十圣在大圣中是僧宝。那么在小圣中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藏六金身是佛宝，这个是化身。四地十二因缘法呢，就是法宝。初果圣人到四果圣人，还有圆觉辟支佛就是僧宝。那么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另外也可以把大圣小圣合起来说真实三宝，就是佛的三身是佛宝，一切无漏的教理行果是法宝，那么见到以上的三身圣者呢就是僧宝。 特别是解释三宝。真实功德，不论是现在的住持三宝，或者是真实三宝，都是有功德的。没有这个住持三宝，不能度化有情，从杂染到清净。没有真实的三宝呢，也就没有住持三宝。所以呢，住持三宝跟真实三宝都是有功德的。所以不要看出家人不懂佛法，或者是破戒了，或者怎么样，他还穿着出家的衣服，他就代表什么？佛法在住持，还是有功德的，让我们知道世间还有佛法。那么如果众生不能依止住持三宝修行，就不能成就真实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要依住持三宝为修行的方便，来成就真实三宝的功德。具多圣解，依照语言文字了知三宝的功德，属于方便圣解。如果能够依法修行，证得真如，就可以通达三宝的真实功德，这个就属于真实圣解，这个是具多圣解。这是第一。第二，二者于佛菩萨威力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如前所说威力具多圣解。这是第二种圣解。对于佛菩萨的威力要有圣解，佛菩萨的威力是圣解一处，要对佛菩萨威力有尽性，决定喜乐，才能具足成就圣解。位于如前所说威力具多圣解，如前所说呢，就是指瑜伽师地论卷37威力品，讲解佛菩萨的威力，你们可以参阅。那么佛菩萨的威力呢，大略的话来分，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称为圣威力，这个是指第八地菩萨跟第八地菩萨以上的菩萨还有佛，他们得到了定自在，以指定自在的威力，随顺佛菩萨的心意呢，就能成就一切神通事业。因为佛菩萨已经断除了杂染，八地以上的佛菩萨心中是什么？无功用、无家行的，自然的没有取直相现行，所以称为善修心。心中没有烦恼现行，这个称为心调柔。所以他们的神通威力呢，就称为圣威力，称为圣威力。那么第二个呢，是法威力。法就是指什么？就是布施、持戒，这六种波罗蜜多法。佛菩萨是以六波罗蜜多法为因，才能够成就无上的菩提，得到广大的果，又能够下化无量的众生，得到大胜利。所以呢，六波罗蜜多法呢，有大威力，就称为法威力。所以法威力就是指六波罗蜜多法。那么第三种威力呢，就称为具身威力。这个是指佛菩萨因为在修行中，在因位就累积了无量无数广大的福德资粮，所以佛菩萨他得到法身、报身、化身的时候呢，都圆满具足了各种稀奇的殊胜功德法。所以他一到哪里生下来，他就具身有这种稀有的功德法，称为具身威力。那我们要对佛菩萨这三种威德力呢，要得到圣解，这是第二种圣解。三者于真实义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如前所说真实义具多圣解，这是第三种圣解。那么真实义呢，是圣解一处，要具足尽性决定喜乐，位于如前所说真实义具多圣解，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讲的真实义品的法义呢，要能够成就圣解。这个修行呢，一定要从闻法开始，听闻佛法以后要深入的思维。我们现在在生死中流转，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能了知世间的真实相貌。真实义品呢，是佛菩萨证悟了真理以后，依照他所证悟的清净法界而安立的影像教。听闻以后必须一遍又一遍的深入思维，每一遍的思维呢，就在阿赖耶识中熏习一遍，就建立了道理集成真实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 然后呢再依法修行，让这些熏修的种子的力量增强，慢慢就能够扶助杂染烦恼的现行，并且能够熏发无漏的智慧种子现行。文思修有这样的功用。那么这个无漏的智慧种子现行以后呢，就能够转凡情为圣智，转我们凡夫的妄情为圣人的智慧。所以对真实义要成就圣解，八圣解中这个真实义圣解是最重要的。四者于因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种种如所如应所摄无颠倒因，具多圣解。五者于果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种种如应所摄无颠倒果，具多圣解。这个是第四种跟第五种圣解。因与果是圣解的一处，要具足尽性决定喜乐，好得到圣解。位于种种如应所摄无颠倒因果，因与果好具多圣解。因与果呢都有各式各样的品类，好所以说是种种。如应所摄是解说因果之间的关系是相应的，因果之间的关系是相应的。第一个相应是什么呢？有造作因，因缘和合以后呢能得到相应的果，有因必有果。未造作因必定不能得到相应的果，你没有造作这个因就不能够得到相应的果。我们凡夫以杂染心造作因而得果，得果了以后呢又造杂染因，那么如此因果的相续不断呢就生死不绝。所以第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有因必有果，你要造作这个因它才会得到果，你不造作就不会得果。第二个，造作的因跟所得的果是相似相应的，这是第二种相应。我们前面讲解依他八欲，讲那个明镜欲，就是譬喻因果之间相互符合。你造作了一个因，就好像在镜子前面放了一个东西在前面，那么镜子里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像出来，就是因跟果之间是什么相似的相符合的。造作了善因一定得到相应的可爱的果报，那么造作恶因一定得到相应不可爱的果报，因果之间不会错乱的。造善因不会得恶果，造恶因不会得善果。所以造清净的因得清净的果，造杂染的因得杂染的果。所以因跟果之间是相似相应的，这是第二个因果关系。那么第三个呢，自己造因必定自己得果，这个是相应。我们期望他人造因自己得果，或是自己造因他人得果，这个是不合佛法的道理的，这个是不相应。我刚刚在里头休息的时候听到有人讲加持这两个字，我听到加持我有点敏感。我们总是希望有人加持，自己不肯造因就希望别人加持一下，这个自己造因自己得果。Okay. 那么有以上这三个相应呢，就知道因果之间是什么？是如应所摄。所以把这三个相应记牢，依止这三条因果相应呢，可以破除很多我们现在世间迷信的观念。世间的很多迷信观念，你依照这三点就可以破除了。下面讲解无颠倒因果。无颠倒因果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讲解呢，就是说因果之间如应所摄，如是因得如是果，不会颠倒，所以称为无颠倒因果。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无颠倒因果就是指这个出世间的因果法。世间因果虽然相应呢，但是世间因果是什么？是有杂染的，是无明而生的，是生死流转不绝的，所以世间因果是颠倒的因果。这个出世间的因果呢，有听闻正法，深入思维，法随法行，闻思修而生的，符合实相，符合诸法的真实相，因为是什么？是佛菩萨依照他们正得的诸法的实相所讲解出来的， 所以他能够脱离生死，转染成净，所以出世的因果是无颠倒的因果。这是第二个解释。聚多圣解，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应该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在世间呢要造这个善业的因果，但是这还是属于杂染生死的因果，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是造善业这个因果上面，要多修习出世间的清净因果，要得到无漏因果的圣解，这个才是正信的佛法的弟子。六者于因得意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无上正等菩提所因得意，我有堪任，定当能得具多圣解。这个第六种圣解所因得意是圣解一处，对于所因得意要具足尽性决定喜乐的圣解。位于无上正等菩提所因得意，我有堪任，定当能得具多圣解。有情修习菩萨道为因，最后呢能成无上菩提的佛的果。所以无上菩提呢是菩萨修行所应得的果，但是菩萨修行呢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如果有情的意志很薄弱的话，很容易会什么退心，退大取小。所以在修行菩萨行的时候呢，菩萨要经常要鼓励自己，你要告诉你自己，我们是堪任成佛的重大责任的，要经常鼓励自己，只要努力的精进修行，一定能够得到无上菩提的果而成佛。要这样子的，菩萨要这样经常的思维啊，要得到圣解，你这样才菩萨道才走得下去。好，《摄大圣论》里头有三种炼魔心，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好，就用三种，是你要经常的思维。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在菩提道上走得下去，不会退。七者于得方便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一切菩萨学道能得方便，由此方便得因得意具多圣解。这个是第七种圣解，得无上菩提的方便是圣解一处，要能够具足尽性决定喜乐的圣解，位于一切菩萨学道能得方便，由此方便得因得意。一切菩萨学道呢，就是菩萨在因位的所有的修行，其实也就是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波罗蜜多行上面努力修行。那么这个是能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方便，由此方便得因得意。那菩萨努力的修行六波罗蜜多为因呢，就能够成就所应得的无上菩提的佛果具多圣解。所以菩萨要对修六波罗蜜多要能够具足圣解，这个是第七项圣解。八者于善言善语善说圣解一处具足成就，尽性为先，决定喜乐，位于契经应诵记别等法具多圣解。这是第八种圣解，善言善语善说是圣解的一处，那么要能够具足尽性决定喜乐的圣解，位于契经应诵记别等法。契经应诵记别等法呢，就是将一切经论分成十二个种类，称为十二分教。第一个教就叫的契经，契经就是为令正法久住呢，将种种的圣教，比如说运处界或者是缘起，或者是三十七道品等等，集结成长行文，成为如来的正法藏。因为能够对有情气理契机引来毅力，所以称为契经。契就是气理契机的意思，所以契经讲的是属于长行的文。二音诵，音诵有两个意思，诵的话呢就是以固定的字数为一句，那么将这几个句子连接成记诵的文体。那么第一个意思呢，音诵呢就是说在长行的经文中间或者是经文的后面用诵文重新说一遍长行文的意思， 称为应颂。譬如这个《法华经普门品》中，他讲完了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以后呢，佛讲完了以后呢，后面就以颂文说：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等等等等。这个颂文呢，就称为应颂。那第二个应颂的意思呢，就是对于《未了义经》中重说的偈颂呢，称为应颂。这个《未了义经》呢，就是有密义在里头的经。比如《般若经》，它里头的应颂就属于什么？应颂。它里头的颂属于应颂，因为没有明白把它的意思讲清楚。《解深密经》呢，就是《了义经》呢，它把它三字性讲得很清楚。那么它的颂呢，就是后面讲的这个偈别，第三项偈别。偈别呢也是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说偈别呢，就是佛宣说佛弟子命中之后升到何处去了。比如说佛有时候讲佛弟子某某弟子命中了下地狱了，无闻比丘，那么这个属于偈别。或者说佛弟子命中之后升天了这个，或者佛弟子命中以后成阿罗汉了这个偈别。或是佛为菩萨受记成佛事，就是《法华经》受记品里头，佛为大迦舍尊者、大目犍连、须菩提尊者等受记成佛，那么这个叫做偈别受记。那么偈别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了义经》中重说偈颂的文呢，是属于偈别。刚刚讲《解深密经》里头，然后是属于《了义经》，让他重说的偈颂呢，就属于偈别。第四个封颂，又称什么？又称胁陀或者迦陀，也称为孤起颂。什么叫孤起颂呢？就是说他不依止长行，单独用偈颂来说教，就是整个文都是偈颂的。譬如说我们这个《医学师地论》里头的圣意迦陀、圣意胁陀，就是属于封颂、孤起颂，他从头到尾都是讲的颂文。那么第五个叫做自说，自说是什么呢？就是佛为了正法久住，圣教不衰，没有众生请法，而佛自己说的法，一般讲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没有人请，没有弟子请，但是佛就说了阿弥陀经，这个属于自说。第六个因缘，因缘呢就是经中说明有情请法，而佛宣说教法的因缘。这个因缘不是讲我们讲的因缘法就是说佛为什么会讲这个法，是因为有情，某某有情请法，所以佛说这个法，这个叫因缘。所以很多经中的序品都说某某菩萨请问，然后佛因为某某菩萨请问而说法的这个因缘，就称为因缘。所以序品通常都称为因缘。第七种叫做譬喻，譬喻就是经中举这个譬喻来说明法义，使这个法义能够更加的清楚明了。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依他八喻，就是举八种譬喻来说明依他其法，这个属于譬喻。那么第八种叫本事，本事就是佛宣说诸弟子过去生的因缘的经文。比如说《法华经》里头，我讲了药王菩萨本事品，讲药王菩萨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属于本事。第九个是本身，本事是讲佛弟子，那么本身就是经中宣说佛自身过去是行菩萨行的难行苦行的因缘，这个是本身。第十个是方广，方广呢就是佛宣说一切的菩萨道，为令众生修正无上菩提的经文呢，叫做方广。那这个菩萨道是非常的广博，数量众多，那么菩萨道的道理非常的高深，所以称为方，叫方正高深。菩萨道的时间非常的久远，所以称为方广。第十一个称为悉法，悉法就是经中宣说佛跟七众弟子修行成就的种种殊胜稀有的功德，叫做悉法。第十二个论义，就是宣说探讨七经中的宗旨跟要义，及深入的说明甚深意，叫做论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经论的论了。那么以十二分教为人宣说呢，使听法者能够得到义力，称为善言。前面讲善言、善语、善说， 善言就是呢，以十二分教为人宣说，使听法者得到义理，叫做善言。那么这个十二分教本身是清净无染的，所以十二分教本身呢就是善语。那么十二分教是真实的善法，学习十二分教就能够破除愚痴的黑暗，使众生得到智慧，所以十二分教是善说。所以十二分教就是善说，具多圣解，所以菩萨要对十二分教呢要具足圣解。这个是解释第八个圣解依处。于此八种圣解依处，因知菩萨由二因缘具多圣解。一者多修圣解故，二者积极猛力忍故。这个是说明菩萨成就圣解的两种因缘。于此八种圣解依处，因知菩萨由二因缘具多圣解。菩萨有两种因缘呢，能够成就八种圣解。一者多修圣解故，第一个因缘呢，就是要多多的修习圣解，由一遍又一遍重复的修习，每修习一次就熏习阿赖耶识里的种子，使力量增大增强而成就圣解。所以你看论里头他不说你念个咒可以得到圣解，他不说你念个佛就能得到圣解，他不说你拜佛可以得圣解，论里头说多修圣解而能成就圣解，这个是因果相合相顺的。你的因跟果要能够相应，这个你多修圣解就能够成就圣解，这个是因果相合相应的。所以论里头这样讲。第二个，积极猛力忍故，第二个因缘是要能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多修圣解的时候呢，会有很多障碍出现。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实修的时候，很多障碍会出现，是你不能够成就圣解。譬如什么？譬如说你在修，前面讲一遍一遍重复的修习，多修圣解。你修习修习，你会怎么？你会不耐烦，因为我们不喜欢重复。所以修习呢，修习就会不耐烦。那这样子呢，你忍不住呢，你就不修了。我听过一遍了，听过两遍了，听过三遍了，才三遍而已。色大乘论我学了起码二十遍以上了，我还搞不太懂，中间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懂。所以听个一两遍不算什么，那个不算什么多修圣解，那是少修圣解。你起码搞个二十遍，那叫做有点圣解。所以要能忍得住。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多修圣解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些因缘，有的人会来跟你讲一些相似佛法，来打扰你的修行，引诱你脱离正途，末法时代了嘛。那跟你讲什么呢？你在那边修习，真的在那边修得很辛苦的时候，跟你讲，哎呀，这么努力干什么？不必啊，念个咒就好了，念个咒你就通了。你就了解他的意思了。你拜个佛就好了。或者说哎，干嘛做这些，三藏十二部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修三藏十二部，我们做做义工吧。积点功德，以后投胎也投得好一点。可以，这些都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你修学的时间就那么一点。对不对？你们还得上班，还得做家事。就这么一点点修行的时间，你还要给它分散，你怎么能多修圣解呢？你什么时候听到二十遍呢？对不对？你就不能多修圣解了嘛。所以你要能够忍得住，别人来跟你讲，不要听他讲，你忍得住，你好好的什么多修圣解，细心于多修圣解，自己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境的引诱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要什么积极猛力忍。不要让这些障碍阻止你多修圣解才能成功，所以要积极猛力忍，要忍得住，不要来跟你讲，不要听他讲，他不负责你成不成圣道，你自己对你是能不能成圣道你负责，不是别人对你负责。好，我们回来看这个批评记的注解，第48页。此中圣解未由正善尽智为因缘得， 是名所得大圣圣解，此中圣解。好，我们论文中说，所得大圣圣解的圣解是什么程度的圣解呢？为由正善尽智为因缘得。善尽智，这个尽智呢，就是指修习四旬思是如实智所成就的清净智慧，叫做尽智。善尽智呢，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指第八地菩萨以上的尽智，有第八地菩萨、九地、十地还有佛的尽智呢，这个时候已经得到无功用、无家行的无相行，所以是善，这是叫做善尽智。那么第二个呢，善尽智解释就是初地以上的圣智就称为善的，所以初地上也可以称为善，也叫善尽智。好，两种解释。这个善尽智呢，不是什么，不是了知语言文字佛法的智慧，这个善尽智是修四旬思是如实智，得到通达实相的智慧，所以称为正善尽智，它是正得的，不是了知。那么由正善尽智为因缘呢，而得到八种圣解，这称为八种大圣圣解。这样解释，于彼诸处圣善决定，不为外道议论之所引夺，是名不可引夺。于彼诸处就是八种圣解一处，谓之诸处。三宝功德、佛菩萨的威力、真实义、因果、所应得义、所得方便、能得方便、十二分教处，这些八处圣善决定，好，已经得到了殊胜的决定智了，不为外道议论之所引夺，你能证得诸法实相，不再被外道的种种异于正法的言论所引诱而失去智慧，不会被他外道的议论所夺取掉你的智慧，因为你已经证得了诸法实相，是名不可引夺。这个就是不可引夺的解说了。已能自内了知真实，不为信他诸佛菩萨而行，是名不从他缘。已能自内了知真实，由于菩萨已经成就了圣智，所以对于大圣的八种圣解呢，是由菩萨自己内心的智慧所证得的真实境界，所以说是呢，已能自内了知真实，这个是证得的智慧。不为信他诸佛菩萨而行，不只是从诸佛菩萨听闻的语言文字的教法所生的信心的圣解行，是名不从他缘。这个是论文不从他缘的解说。这个菩萨因为他的修行很久，一大乘期劫才证入初地，所以当初地菩萨以后，他们这个圣位的菩萨呢，他都能够了知自己已经证得了这个智慧，是属于立根的。那么阿罗汉呢，就有立根跟顿根，顿根呢证得了他自己不能了知，要请佛印证。那么立根的阿罗汉呢，他证得了，他也能什么智者内证，他自己也能了知他证得了阿罗汉。所以根系有不同，但是菩萨因为修行很久呢，所以他的根系都很强，所以他证得了他自己能够了知真实。好，再看下面的论文。当知如是五种胜利有五种业，或诸胜利分成两科，第一科大略标列出呢五种胜利，这个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这是第二科广比业，就是广说五种胜利的业用，它又分成三科，这边是第一科标，标是五种胜利有五种业用。当知如是五种胜利有五种业，修习四旬思是如实智成就以后呢，获得五种胜利，每一种胜利呢都有它相应的作用，所以有五种业用。看下面论文。一者，菩萨成就最胜宪法乐住，能灭一切未去菩提，精勤加行所生种种劳倦，当知是名心极极尽胜利之业。广比业的第二科是列，列举出五种胜利相应的业用，它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能灭劳倦，第一种心极极尽胜利的业用是能灭劳倦， 第一种胜利的业用是能灭劳倦。菩萨成就最胜宪法乐住。菩萨修习禅定呢，成就了色界四种禅定的功德，称为宪法乐住。我们看下面批评记的解说解释什么是宪法乐住。未得定者，于诸禁律烁烁入出，领受宪法安乐住故。所以者何？以诸禁律领受喜乐安乐舍乐身心乐故，如三摩悉多地是临本十一卷九页。未得定者，就是修习了这个止呢，有了成就，能够将心安住在所缘境上的平等实心，好，等实了，这个叫是得定者。于诸禁律，得定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程度呢，那这边讲的是呢属于禁律，叫做于诸禁律。这个诸禁律呢，就是指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四根本定。什么是禁律的禁？禁就是修行的人呢，他能够消除欲界的散乱心，能够将内心细念安住在所缘境上，这个叫做禁。我们在欲界的时候心很散乱，心在这边跑来跑去，在所缘境上面活动，一下圆到这个念，一下圆到别的念去，他可以安静的信念住在所缘境上面，离开了欲界的三轮心了，这个叫做静。什么叫做律？律就是省律，以智慧为体性，以慧为体性，能够如实的思维了之，叫做省律。那么一般修定呢，成就等持以后呢，也都能够静，也都能够律。但是在色界的四种根本定中呢，止观的力量，修止观的力量最平均，最能省律，胜于其他的等持。它胜于什么？未到地定，胜于欲界定，胜于无心定。所以呢，特别安立静律名。所以色界的四种禅定称为禁律，特别称为禁律。烁烁入出，领受宪法安乐住故。禅定分成入禅、住禅、出禅三个阶段。那么刚刚开始成就禅定的时候呢，对于入定、住定、出定呢，不是很熟练，所以要多多的练习，所以要烁烁入出啊，一次又一次反复的练习才能熟练，随心所欲的入禅、住禅、出禅。所以你看，成就禅定的人也是要烁烁入出，就是什么多修习，一遍一遍的学习啊，不是说念个咒禅定就成就了，或念个咒拜个佛禅定就成就了，不是，他不能熟练，熟练就是要什么一遍一遍的练习才能熟练，到处都是这么讲，经论里头，领受宪法安乐住故，领受是什么？是享用享受的意思。宪法就是指现在的五蕴生命体，我们现在修习色界四禅成就了以后呢，现在身就可以享受色界四种禅定的安乐住，叫做领受宪法安乐住故。所以者何？这边提出问题，享受什么样的安乐住呢？以诸禁律领受喜乐安乐舍乐身心乐故。这个初禅二禅的功德呢，有喜有乐。喜呢，就是成就禅定之后啊，心中升起欢喜的觉受。乐就是什么？弃舍了这个欲界的粗重，身心调柔，所以禅定的堪能性增强了，会得到禅定乐，这个是乐。所以喜跟乐是不一样的。那么欲界的乐对身心是有损害的，欲界乐对身心是有损害，但是禅定的乐呢，对身心没有损害，并且由于解脱了欲界的烦恼呢，还会得到解脱乐。可是呢，成就了初禅二禅以后呢，有喜乐，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喜受会让这个心踊跃，心会动，心中欢喜那个踊跃性会出来，就好像水从那个泉水啊，从地里涌出一样，止不住，让你的心不寂静， 所以呢，三禅的时候呢，就弃舍了喜受，他得到了离喜妙乐，这个时候呢，称为安乐，称为安乐，安乐就是离喜妙乐，三禅。可是安乐呢，还是让心不极静，所以四禅的时候呢，又弃舍了安乐，得到不苦不乐的舍乐，舍乐就是什么？四禅的不苦不乐手的舍乐。那么喜乐、安乐、舍乐都是属于身心乐。那么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呢，未自定跟无设定其实也都有清安乐，但是在未自定呢跟无设定的时候，清安乐不是很广大，清安乐不够广大。那么在四界舍界的四禅当中，清安乐非常广大，所以称舍界的四种禅定呢为宪法乐住，称为宪法乐住。第四净律于诸净律最为殊胜，尤为舍乐最极极尽，是名最胜宪法乐住。那么在色界的四种净律当中呢，第四净律的功德是最殊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尤为舍乐最极极尽，在初禅的时候呢还有寻思欲，使心不极尽，那么到了二禅的时候呢就弃舍了这个寻思欲，好，这个时候呢得到了什么？内等静，内心平等的安静。但是在二禅的呢，这个喜受还是使心在动，不极静。那么到了三禅呢，弃舍了喜受，得到离喜妙乐。但是这个乐呢，还是使我们的心浮动，不够极静。到了四禅的时候，又弃舍了这个乐受，成就不苦不乐受的舍乐。这个是色界最极极静、最殊胜的受了，是名最胜宪法乐住。所以色界第四禅最为殊胜，因此名为最胜宪法乐住。那么回到这个课本的论文，好，我们把宪法乐住解释完了。好，回到课本的论文，能灭一切未去菩提，精勤加勤所生，身心种种劳倦。去呢就是相的意思，好，未去菩提就是指菩萨修行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那么在因为的菩萨行中呢，修六种波罗蜜多行，广度众生，有种种的难行苦行，这种种难行苦行在讲义十二的时候呢，我们有讲解过了，可以参考。所以菩萨要精勤的加行，努力不懈的修菩萨行，在讲义十三的时候呢，我们有讲解菩萨的五种精进，也可以参考。那么在精进修行中呢，会有各种的身心劳倦升起，菩萨就成就了色界的第四禅，在禅定中呢，能够灭除精进修行中所生的身心劳倦，就能够很快的恢复，并且能够继续的精进的修菩萨行。当知是名心极极尽胜利之业，能灭精勤加勤的劳倦，是菩萨成就四寻思四如是的第一种胜利，心极极尽胜利的业用，所以以此为名。再看下面论文，二者菩萨普能成熟一切佛法，当知是名于诸名处无碍清白微妙自见胜利之业。这是五种胜利业用的第二科，能熟佛法，能够成熟一切佛法。菩萨普能成熟一切佛法，成熟就是成就的意思，这个菩萨能够成就佛的一切种子，是成熟一切佛法，一切种子。今天的讲义的图45，好，就是第讲义26的第四页。好，这个一切种子跟一切智，好，它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把它分类，好，一切智一切种子。有的时候佛的智慧，有的时候他称它为一切智，在经论里有些地方称它为一切智，有些地方称它为一切种智，都是佛的智慧的意思。第一想佛智，都是佛的智慧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差别的，一切智跟一切种智都是佛智的意思，没有差别。那么第二个分类呢，就是种别相，以种相别相来分别。那么一切智呢，就代表种相。 那么一切种智呢，就代表别相。所以称佛的智慧的总相呢，这个时候就称为一切智。那么佛的智慧里头不同的智慧，佛的智慧呢，有实力里头不同的，那么就称为别相，就称为一切种智，各种的种类，称为一切种智。那么这个是以种别来分别。那么第三个呢，是以因位跟果位来分别。所以呢，在因位的时候呢，称为一切智；果位的时候呢，称为一切种智。那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菩萨在修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智慧呢，称为一切智。那么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佛果位的时候呢，就称为一切种智。这个是以因位跟果位来分别，一切智，一切种智。那第四个以广略来分别，那么一切智呢，就是简略的称为一切智，就是讲到佛的智慧，简略的称为佛智，所以称为一切智。那广泛的要说佛的各种的智慧，一切种智，这时候呢，就称为一切种智。这个以广略来分别。那第五种分类呢，就是以圣智来分别，那就是什么？根本智称为一切智，根本智是属于一切智。厚德智呢，称为一切种智。这个是以圣智来分别。那第六个呢，是以三圣来分别。三圣分别的时候呢，那么声闻缘觉的智慧呢，就称为一切智，称为一切智。那菩萨的智慧呢，称为道种智，菩萨智慧称为道种智。那佛的智慧呢，就称为一切种智，佛的智慧称为一切种智。所以在经论里头讲一切智、一切种智呢，有这些不同的讲法，这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你们可以参考。再回来看解释这个论文。当知是名，于诸名处，无碍清白微妙自见胜利之业。第二种胜利呢，是菩萨在五名处都没有障碍，随心所欲而能现行，并且呢，无漏智慧能够相续不断的运转，它的作用就是成熟一切佛法，故依此而得名。看毗荀记的解释，位于明处妙智渐转，能令如来实力种性成熟，菩萨成就四寻思是如是智，修菩萨行时呢，无漏的妙智运转，就能够使令佛的十种智力呢，从因位成熟得到果位。那么如来的实力在瑜伽师地论第49卷跟50卷广泛的有说，大家可以去参阅，这里就不多讲解了。那么看到第三项论文。三者，菩萨普能成熟一切有情，当知是名，流转生死，无有厌倦胜利之业。这是五种胜利业用的第三颗，能熟有情。菩萨成就四如是智，能够成熟有情。这个菩萨成就四如是智呢，得到自他平等解，就希望有情都能解脱。那菩萨又对生死流转跟极灭涅槃极灭呢，得到无分别的平等解，所以为了利益有情呢，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菩萨能在生死中广度众生，无有厌倦，因此能够普遍成熟一切有情。这个就是菩萨流转生死，无有厌倦胜利的业用，这是第三项业用。四者，菩萨能证除浅所化有情，随所生起一切疑惑，护持如来妙证法眼，令得久住，于能以末如来圣教相似正法，能知能显，能证除灭，当知是名，善入如来密意言意胜利之业。这个是五种胜利业用的第四颗，能住正法。菩萨成就四如是智呢，能使正法久住。所以说菩萨能证除浅所化有情，随所生起一切疑惑。菩萨于成就四如是智呢，深入诸法实相。菩萨又于五明处呢，没有障碍，随心所欲而能现行。 所以对于所教化的友情的疑惑都能够给予正确的解答，去除他们的疑惑。护持如来妙正法眼，令得久住。如来的妙正法眼，法眼是如实证悟法无我的智慧。那这个妙呢，就是形容法无我的智慧是清净无罪的，能够得到安乐的，所以称为妙。正呢，是说明这个法无我的智慧，这个四如是智的法无我的智慧能够通达真实法，这是正。佛以自身所证的最清净的法界等流来安立语言文字的佛法，建立了道理集成真实。那么我们依止道理集成真实的教法修行呢，就能够证得如来的妙正法眼，就能证得如来的妙正法眼。那菩萨成就了四如实智，现证了法无我的智慧，能够正确的领悟如来的妙正法教，能够为友情解说，引导友情修行，使得友情学习之后呢，也能够证得跟他种性相应的智慧。如此辗转的相续护持正法，那么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所以说护持如来妙正法眼，令得久住。所以有正量的菩萨在还是好，还是比较好。于能隐没如来圣教，相似正法，能知能显，能证除灭。如来圣教为什么隐没呢？就是因为有相似正法。末法时代，这个魔众呢，有混道僧众，混道居士众中，来曲解如来的法教，破坏如来建立的道理集成真实，说相似佛法。那么菩萨已经得到了圣智，能够正确的了知正法，能够显示相似正法的错误，能够消灭相似正法。当知是名善入如来密意言意胜利之业。那么护持正法消灭邪法，是善入如来密意言意胜利的业用。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菩萨护持正法久住，又能够除灭邪法，那为什么法会灭呢？为什么法会灭呢？菩萨这么厉害，法怎么会灭呢？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久受无明的熏习，好要邪法，不愿多学正法，不愿一遍一遍的多学正法，这样正法就不能够长久住世了。所以菩萨虽然有心，但是呢，众生不愿意接受，菩萨也没办法。在经论当中呢，介绍了许多法门。那么这个经论是为了引导很多的友情而说的，不同的友情而说的，所以有些法门是方便法门，有些法门是就近法门。那么方便法门的作用呢，是使众生学习了以后呢，由此方便接触到佛法，学习佛法，慢慢进步，而到了就近法门。那到了就近法门以后呢，学习就近法门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方便法门中呢，有种种的功德，在某些阶段呢，它有它的作用存在。但是呢，方便法门呢不究竟，它不究竟。所以应该是呢，由修方便法入门，入门以后呢，再进修究竟法，最后成就功德来解脱生死。这个在色大僧论当中就称为别时意趣，别时意趣。可是呢，众生呢喜好简单，不喜欢什么复杂，就容易误会，帮方便的法门当作就近法门，那么就成为相似佛法了，就成为相似正法。譬如说学了持名念佛，这是个方便法，可是呢就把方便法当作就近了，把持名念佛当作就近法了，然后就说了，说什么持名念佛就好了，其他什么法都不必修了，都不必学了，到处弘扬一句佛号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方便法当作就近法，那大家都不学习佛法，不学就近法，大家都不学修怎么样修习止观，佛法的正法就灭亡了，因为没有人学嘛，就灭亡了。 所以看是好心，他在宣扬方便法，但是呢引起的结果是佛法灭亡，因为大家都没学了嘛，对不对？所以师父在2002年讲解在这一段论文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出来说，大家学习佛法的时候要赶快学习一个到第一义谛的法门来依法修习，证得第一义谛就是圣人了，是圣人了以后就不会再堕入三恶道，不会再退转。那么这个到第一义谛的法门就是究竟法门，师父在2002年就讲了，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可能当时就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好，师父不说只要持个咒就好了，只要持名念佛就好了，他不这么说，那也是方便法门，是刚开始学习佛法时候呢带你入门的方便法门，不究竟，一定要进修第一义谛法门。你如果进修了第一义谛法门的时候，你持咒你就知道什么名言无义，就进入第一义谛。你持名念佛你就知道佛名本身虚妄，只是名言而已，但是诸佛的功德如实而有，就误入第一义谛。你任何方便法门都是变成究竟法门，如果你学会了什么究竟法门，那我们现在讲解的真实义品就是到第一义谛的究竟法门。好，这个真实义品就是究竟法门。那你不去重复的学习，不一遍一遍的学习，跑去参加法会，跑去做义工，跑去做布施，去放生，你不能说你不对，因为也是善法嘛，对不对？下次投胎投到好一点地方，有点福报，对吧？做大象可以平阴落，对吧？没智慧，那你这样做，佛教就只剩下什么？剩下皮毛了，正法就要灭了，那你也不能解脱了。那做了福行，那有可能下面几生在人天去享受福报，但是很快就有可能堕入什么三恶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熏修般若的智慧，因为没有熏修般若的智慧，没有熏修般若的智慧，你出离心不容易出来，你菩提心发不出来，没有出离心小圣不能学，没有菩提心大圣不能入。所以没有般若就很辛苦了，没有般若你布施，你持戒，你忍辱，你精进，你修禅定，都不是波罗蜜多的菩萨行，只是人天的善法而已。所以佛法怎么灭，就是这样灭，就是我们这样灭，大家不熏修般若就灭了，就灭了。前师父讲的，有个老法师，有个老法师弟子去跟他，跟老法师说我要盖医院，那老法师说我弟子跟我说我要盖医院，说他要盖医院，我也不能说不好，也是人天善法嘛，对吧？那我只好说很好很好。啊，那从弟子出去了就跟外面讲，我师父要我出来盖医院，我师父赞同我盖医院。但是这件事是不是，那当然你要说你要盖医院，我总不能说不好嘛，对不对？人天善法总不能说不好。但是做师父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弟子怎么样，修学究竟法门，能够解脱生死是正途，能够解脱真实是正途。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不过如果你天天都要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那你还是出去做义工吧，那你还是去做点人天善法好。 下面就会下一堂课就会讲到相思正法。本来我也想像这个披寻记讲的，就是凡不具数，因为披寻记说嘛，词有多种啊，相思正法有众多种，凡不具数啊。本来我也想说这样子讲，但是后来我看看相思正法，觉得可以讲一讲，还是讲一下比较好，让大家了解到什么叫做相思正法。这样子的话呢，就有一个判断的能力，有一个判断的能力，所以下一堂课就会讲到相思正法。那相思正法讲完了，就还剩下最后一堂课，就再讲一讲，就结束了。今天讲的时间比较长，没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在刚才前面说这个《大毗婆沙论》说未自定他的那个清安乐跟四禅的禅定不够比起来不够广大，但是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 就是你在未照地定的时候你也有清安乐，可是你的清安乐的那个乐的感受就很少一点点的感受，有时候有，有时候又好像没有的那种感觉。可是你修到了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那个清安乐就像是灌满全身一样。它一个比喻就像说，你那个水渠啊，干旱很久了也都没有水啊，然后你把那个闸门一打开，那个水灌下来，一下水渠就整个满了，然后唰，就那个整个水就过去了。清安乐就是那种感觉。我们这个身，这个色身。身心呢、啊，一直在干旱当中啊，没有水的滋润。那么一下你成就了禅定以后，然后那个就好像那个水滋润你的全身，那个乐整个就冲遍你的身心，有那种清安乐的感觉。可是，在未自定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少，那个清安乐觉受就不够。 然后在这个后面咒誓这一颗能助正法那个。他后面说护持如来妙正法眼令得久住，刚才师父解释这个妙是用四个字清净无罪，那个罪是哪一个罪？ 没有罪过，没有罪过。有的智慧是什么？是有罪过的，凡夫的很多智慧是有罪过的。好，那么这个圣人的智慧是妙正法，就是没有罪过，是清净的，他没有罪过。 然后问一下关于一些上一堂课的，有提到说菩萨神通能变啊，然后他能化出有情的色身，然后能见到有情能见到是浮尘根部分嘛，净色根是不能见到，肉眼不能见到， 是。 那这样有天眼的人会看得出来嘛？就是比如说画一个人，那有天眼人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真实，还是 不一定看那个看你这个有天眼的人是什么程度。我不是讲吗？佛的神通能够压服一切有情的神通，比如说佛所化的，那么别的有情看不出来。可是呢，这个初地菩萨化的，那么二地菩萨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样子。 那在这个神通能变神通自在这边，有时候经论里面会讲说，里面有两，你在那能变神通自在的里面有说，菩萨有那种能思辩才跟能思意念， 是。 那有时候经论会引文，就是说成。有菩萨，有某某菩萨成佛威神，或某某比丘成佛威神而作事问，然后做一个问题的开端。那这个是不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经典结集者，像刚才法师说，他也要拥有这种比较高，他是比较上位的菩萨，他才能知道这一件事情。 是。但是通常在集结的时候，就是佛在当时讲的时候，佛会把讲经的时候，阿难尊者在旁边听嘛，还有弥勒菩萨他们都在旁边听。弥勒菩萨是什么？ 是当来下生佛嘛，就是一生补处了。那所以他们都会了解这些事情。 那上次在《能辨神通自在》这说到，因为说到卷跟书好像有讲到那个空间，就是须弥那戒指这些回事。 嗯， 那好像没有提到时间，可不可以归在这？ 他好像时间是放到另外一个神通讲吧？ 另外一个。哎呀，好，那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那个，我看各位哈，有点可惜是什么？你知道？比如说上课之前，上课之前大家这个议论纷纷啊，谈话许多，那么就把心力给分散了。那么等我听课的时候呢，心力就不容易集中。所以上课之前呢，是静坐一下是最好。那么上课之后，上课之后如果比如讲我们上次讲，你上完课之后就有功德嘛，听经有功德嘛，就是有点法喜了。然后你去讲别的事情，你那个等流就没有了，你懂我意思？譬如说我们这样讲，就把大家的思想引到了佛法上面，你下面呢就等流了，就你自己会等流。但是呢，你去讲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把它岔开了，岔开了，你那个等流就被破坏了，就有点可惜，就有点可惜。所以上完课以后呢，尽量呢，如果能够的话呢，就是不要谈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子也就是破坏了你听法的这个功德了。所以最好听法完以后呢，就是收拾书包快快回家，那路上最好不要讲话啊。啊，回家以后呢，当然已经晚了，你就去休息，睡个觉，睡觉起来的话呢，有时间呢再复习一下啊，这样子就比较好啊，这样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就很可惜，很可惜。因为你来这边上课嘛，也听了，也花了时间了，达不到那个那么好的效果，就可惜了。所以最好等我就是不要讲话，然后除非你必要，你不要处理事情，那没办法，那尽量不要讲话。回去呢，到家以后呢，也不要去讲有的没的，就去睡觉吧，就好了。那早上起来再有点时间再听，重复听一听比较好，就比较好。那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课已经上了两年多，上完以后，大家应该是对这个真实一品有一个了解，有个程度的了解。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说跑去看别的书，就是打岔，因为你的思维又引到别的路上去了。所以最好是说你能够重复，加强，利用时间加强它。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跟各位讲完真实一品，我就静坐一个月，静坐一个月。那这个月当中呢，就是把所讲的法义里头，因为你讲完法义之后，你这个整个思路是通的，通过去以后你会有个结论出来，你对于是寻是事如是智会有一个掌握。那么就是修观的时候呢，就思维这个是寻是事如是智，其他时间就静坐，这样。当然不是修止观，因为我们还没有禅定的程度，还没有到达初禅的程度。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你进步的比较快，比较深入，比你这个时候跑去看别的书了，又怎么样？去看别的论了，又怎么样？要好一点，因为真实一品它不是很容易了解。你有了这个程度的了解，你在这边打断了，你下次要再回到这个程度，我看很难。为什么？因为今天讲课是大家在一起，借用大众的力量，我们把这个课讲过去，把这个道理讲过去。然后你中间一打岔，你自己要再回到那个道理上面去，就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 啊，不是说你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比较困难。所以最好就是重复的休息，把它掌握住，好，就是不要随便跑出去玩啊，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好，最好还是在真实营上面多复习一下比较好。好吧，今天就到这里。